前蹦跶，什么事都伟大，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轻轻轻轻能够打开你的心房，我会偷走一切，偷走属于爱的美好。轻轻轻轻能把爱情无限放大，什么事都伟大，柴米油盐酱醋茶。 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和你读过的书，你的眼神里有你听过的歌和你爱过的人。为什么有些歌你一听眼眶就湿了？大概是因为他们承载了太多的往事和记忆吧，只需要前奏响起就足以让你泪流满面了。 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变幻。漫长骤过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与蓝，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一天想到归。

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湖畔。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疆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疆湖畔。 1999年，人们还不热衷于帮汪峰上头条，那个时候汪峰刚刚认识女友君子。一年以后，君子在家上吊自杀，年仅23岁。有人说他得了抑郁症，也有人说他受不了分手的打击。汪峰对于君子是一直保持沉默的，就像是一片自留地，只有自己才有打开心门的钥匙。一直到十几年后，在一个音乐节目中，汪峰才吐露心声。他说，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歌正是为前女友君子所作。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如果能重来的话，我想我一定会牵你的手，不让你走得那么孤单。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浸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一切说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穿过身后已泪流满面。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

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在解忧杂货店当中见了一个青春期的少年，诉说了一代人对于披头士乐队的精神寄托。少年独自去影院看披头士解散之前最后一部纪录电影 Let It Be， 当他看到 The Beatles 人心涣散的时候，感觉遭受背叛一般的痛楚。很多人说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的结合是乐队解散的导火索，在解散的前期 The Beatles 所涣散的这种态度也是为愤怒的歌迷枪杀约翰列侬留下了伏笔。一个呼吁和平的人却死于谋杀，列侬的逝世是全人类的遗憾，就像歌中所唱的 Let it be。 当我发现自己深陷困境，母亲玛丽来到我身边诉说着智慧的话语，顺其自然，在我最黑暗的时刻她就站在我的面前诉说着智慧的话语，顺其自然。披头士乐队，它是时代强力的文化符号，他们的自由、平等和叛逆是一代人的信仰。如果这一幕没有发生的话，多少年轻的灵魂还可以被救赎呢？愿逝者安息吧。 When I find myself in times of trouble,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And in my hour of darkness, she'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Let it be.Let it be

想，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凝视雨夜，凝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爱恋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 嘿，各位午间好，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莫音乐，我是小莫。来，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你可能觉得哦好熟悉，对，你听前奏就能听出来，就是十年。但是你知道这首歌它背后的故事吗？有人说，拥有便是失去的开始。林夕暗恋黄耀明20多年，把所有未曾说出口的情话都写进歌词里了。林夕遇见黄耀明大概是在92年，文人相惜，黄耀明的才华得到林夕的共鸣，很多感情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你来我往当中诞生的。从热恋到分分合合，十多年的时间他们还是没有在一起。林夕说，我写了那么多词，却始终赢不到一个人。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就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此生遇见你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如果不能厮守的话，我会愿意以朋友的名义陪伴你一生。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保留，何不再离开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 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之前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朋友，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呢，她长得不是标准的美女，却拥有着一副好嗓子。她幸运地遇到了李宗盛这个才华横溢的男人，为她量身定做了很多适合她嗓音及气质的歌。在早年的视频里，林忆莲和李宗盛深情对唱，情意绵绵，二人珠联璧合，给20世纪的香港乐坛留下了动人的情歌。林忆莲的情歌只有林忆莲唱才好听，像是藏在娇艳玫瑰中的一把匕首，千折百转中带着坚硬与铿锵。我想我做得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让我先好好的爱一回。我们无需再揣测这两人的情感故事，因为他说，关于我们的事你们通通都猜错，我所知道的是，女神已经好好的爱过一回了。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一 能经得住多大的诋毁，就能承担得起多少赞美。我想这句话形容杰克逊是再适合不过了。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身上贴满了各种好的、坏的标签：世界舞王、七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全球捐赠慈善机构最多的人士等等等等。Michael Jackson 漂白皮肤、背叛种族，事实原因是迈克杰克逊他患有重度的白斑病，为了表演，必须在化妆的时候用大量的粉底。当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世界才为他证明，他是最接近完美的人，是被神化却符合神化标准的人，没有之一。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自己出生在那个有你的年代，我要跨越太平洋，将你崇拜。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a place so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And a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Now there are equal lines. If you care enough for living, mak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There's a love that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joyful 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bliss we cannot feel. There are things 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 And it feels that always love's enough for us growing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在一次综艺节目上，朱茵的紫霞仙子终于回来了，牵着毛驴走过盘丝洞，步履温润，眉眼一微笑竟美到全场都炸裂。当年美得不可一世的女神已经46岁了，她在《大话西游》里的模样曾令多少男人魂牵梦绕，翻拍再多版也不及她眼中的那一抹柔情，因为她就是紫霞，紫霞仙子就是她。这样万众追捧的她，却在最好的年纪把自己交付给了最不可能的人，因为在爱情和闪光灯之间，星爷选择了他自己。这段讳莫如深的3年地下情，最终还是败给了生活。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终成绝唱，岁月流逝改变了两个人的模样，他们把自己交给了时间，时间也给了他们各自想要的答案。那个年少轻狂的周星驰至今还是荣然一身，有人说他等的是朱茵。和星爷分手之后的第3年，朱茵遇到了 Beyond 乐队的黄贯中，这段女强男弱的感情没有人看好，舆论是一片哗然的，但年长7岁的黄贯中却用行动打脸所有的人。朱茵的幸福只有我能给，爱一个人怎么舍得他受委屈？黄贯中有周星驰给不了的爱情，到哪里都要带上朱茵，恨不得向全世界炫耀对他的宠爱。还有旁人说黄贯中的名气不如朱茵，为他惋惜，朱茵却据理力争，对丈夫的爱溢于言表。他说我喜欢看他做喜欢的事情，看到他不断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我跟他认识10几年了，他是那种很 man 的男人，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看法，谈吐又真诚，和我们这一行的人完全不同。这一行的人帅哥多的是，美女也很多，但是真正有灵活的人不多。好的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无休止付出，一度心灰意冷的朱茵被这个傻傻憨憨又无比温柔的男人深深地感动着。黄贯中给了朱茵最毫无保留的爱，朱茵为他做好了合格的贤妻良母。因为医生说朱茵的怀孕几率极低，所以他一直没有想过结婚，黄贯中也从无怨言，心甘情愿地陪伴14年。这样一段不离不弃的爱恋，可能是感动了上天吧。2012年，已经是41岁高龄产妇的朱茵奇迹一般的有了孩子，她给了朱茵一场梦幻的婚礼。第二天宝贝女儿叉烧包出生，黄贯中乐开花了。从此以后她不光是老婆奴，还是女儿奴，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同时被她宠上天。朱茵笑着说自己保养的秘诀就是，如果照镜子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越来越美了，那就是你找对人了。难怪46岁的朱茵还是年轻时的美丽模样，又多了幸福带给女人的从容与韵味。不错过至尊宝，怎会遇上黄贯中呢？放弃万丈光芒，做一位享受丈夫万般宠爱的小女人，又何尝的不幸福？所以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姑娘，如果前面那个人他让你看不见爱情，那你就放他走吧。不和错的人挥手告别的话，怎么能和对的人相逢呢？亲爱的姑娘，如果你还是单身，那就更不必紧张，人生有太多事可以从头再来，唯独婚姻是不能将就的。你要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爱情，或早或晚，姻缘二字急不来。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

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节目内容，推荐了很多的好歌，还有紫霞仙子的爱情故事。节目的最后，也愿所有的女人都能够像朱茵一样，即使曾经兜兜转转，遇人不熟，依然能够淡然地应对岁月的等待，耐心地走过流年的秋冬春夏，不慌不忙，在对的时间邂逅对的人，活成少女的模样，被宠爱一生。我是小莫，祝你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大半醉遇见人，回回无息之中，呼呼北风，可知道如何觅他芳踪，在我心里面已经认同，从前夜里情深抱拥，为你一副任性的面容，至今去被戏弄，只愿一生爱一人，因你最多。就此失踪，到了这晚有裂缝，如何共他沟通？但你不再转身回头，求求别要提早放手，就算抛出了我的所有，亦不理。

喜欢。